风咧，听晚星期二晚啊，咁啊差唔多到噶啦吓。 九号波。 八号啫，佢话即系啲文堂都系咁讲。好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马鼎盛、有刘兰昌同埋阿志嘅。咁我哋讲《长津湖》电影啊，《战士》吓。咁电影就喺香港未做，咁喺大喺内地咧就巴闭啦。就一个黄金档期咧，而家已经收到39.几亿啦，咁应该就过紧40亿噶啦。咁咧就中国咧有史以嚟最卖座嘅电影就系《战狼》，就是、吴京嗰套就56.9亿，即系你当佢57亿啦。咁啊睇下呢一套戏，《长津湖》能唔能够咧系追到嗰个票房纪录啦？咁但系即系行内咧嘅预测就大约应该可以过到破到50亿，但系追唔追到57亿咧就比较问少少啦。因为呢套戏香港又未做啦，我就未睇啦吓，唔知道有冇人睇咗啦。咁但系咧，我谂都几难挨嘅，176分钟，因为你又冚唪唥都系我睇嗰、那个资料咧，就话通常个战事咧就喺夜间举行噶嘛，即系日头咧就嗰啲志愿军咧，即系中国派去朝鲜， 梗系匿埋啦， 梗系匿埋啦。咁啊，日间就唔打咯，夜晚哇，夜晚咁长都夜晚打仗戏，你知夜景好难拣，好难顶。 最紧要中意。最紧要中意， 冇错，咁呢个啱嘅，中意你啊，六个钟头都得。 自豪团话第一次领搞到美国嘅夜视 系 射击武器， 夜视 系啊，其实晚黑有噶啊，嗰时 有，嗰阵时都有啦， 二次大战都有啦， 系。 咁我哋今晚系分两个部分讲，一个咧就是电影啦，新鲜热辣啦。相信香港啲观众虽然未能够去到大银幕去欣赏，咁起码都喺电脑度可以睇到嗰十几分钟啊。 预告片有噶， 唉，嗰啲鼻灵白烂咁啊，我哋三位都睇咗噶啦。但系我咧就从呢个历史嘅角度， 系 啊，想同大家打个底， 系 个历史系如何嘅咁。即係歷史咧，簡單嚟講，長津湖戰役，就係志願軍嘅第二次戰役嘅一部分。佢第二戰役， 即係咩叫第二戰役？ 嗱，一共打咗五次戰役， 係啊係啊， 即係志願軍打咗五次。 係你要交代埋先。 呢個第二次戰役咧，首先講佢嘅地點發生喺邊度？ 係。 咁啊，第二次戰役咧，一句話就講曬，就係志願軍將呢、這個美军或者讲联合国军，击退，击退到三八线，即基本上帮呢个金日成收复翻大部分嘅国土，即系呢个就是第二次战役嘅一句话讲晒。 系，但系我又讲另外嘅一句话讲晒啊，因为我又睇过美国嗰啲纪录片，美国咧就话这是韓國的鄧寇克大撤退，佢哋一句話講曬，即係話我唔係嗱呢個有得拗啊！ 呢個偷我橋喎，係啊，我講嘅喎。 美國嗰、那個呢、這個咩 PBS 做嘅，我就信佢，即係佢唔係 CNN 嗰啲啊。PBS 即係公共廣播公司，咁呢個係正即係攞大眾錢嘅，就唔受呢個政府啊或者財團影響嘅。 嗱，佢講呢個點解我話佢係比較片面呢？因為我開宗明義已經講咗啦， 係 長津湖嘅戰役咧，只不過係第二戰役嘅一部分， 係 重要唔係主要嗰部分。因為首先大家喺個頭腦裏面打開個地圖， 係 啊，先講呢一次戰役嘅發生嘅地域。咁所謂第二次戰役咧。頭先講咗就係志願軍將呢個美軍同聯合國軍趕翻轉頭，從北到南趕翻到三八線。咁呢個就第二次戰役，但係第二次戰役如果分東西兩部分，呢、這個由朝鮮嘅地形決定嘅。北朝鮮大概係11万平方公里，佢個地形咧係一個半島嘅地形。成個朝鮮半島中間三八線一切。咁佢 呢個打橫切啦， 打橫切， 打直咧， 打直咧，你聽我講，打直點樣分為東西兩部分咧？呢、這個係朝鮮，呢、這個上帝決定嘅。上帝做佢嗰陣時咧，喺北部有一個蓋馬高原，呢、這個蓋馬高原向南伸延咧，就叫做中央山脈。 哦， 咁呢個地形咧決定第二次戰役要分兩個地域嚟進行， 係 兩。 兩個地域咧，基本上係 唔通嘅。 冇乜聯合作戰嘅可能性， 因為中間有個 山脈。係啊，好啦，咁如果外電講呢個朝鮮的鄧寇克咧，佢就唔夠準確。 哦， 因為西部戰場先至係主戰場。 哦， 西部戰場有六個軍。 係， 西部戰場係四五十萬志願軍大軍裏邊嘅三十幾萬大軍。 嗯， 東部戰場咧，只不過係第九兵團嘅十五萬。 嗯， 所以你要搞清楚，佢話鄧寇克撤退咧，就係東部戰場嘅美軍 係 從呢個長春湖地區撤退到海邊，咸興呢個地方， 然 後上船，拜拜走人。咁所以你話鄧寇克撤退咧，我都覺得 唔係我話喎，美國佬話 唔緊要，唔緊要。佢確係一次鄧寇克撤退， 係 因為佢係叫全身而退，佢好過英軍少少咧，係佢能夠帶重裝備走，因為佢係攞呢個空軍同埋軍艦嘅炮火封鎖咗個港口地區，可以從容撤退，咁啊， 撤退完仲要炸埋個港啊嘛， 嗰啲一路走一路炸噶啦，嗰啲就即係 你仲要講翻佢嘅北上。 我唔能夠咁詳細講啊！我只係開個頭啫，即係俾 鄧卡根本就冇辦法俾嘅， 俾個 冇得辦法俾嘅， 俾個概念大家。首先就 規模當然係 首先係地理 係 規模唔細㗎， 因為原來美軍係進攻姿態嘛，打到鴨脷江邊嘛，咁一直佢都係強勢嘛， 規模唔細㗎， 佢 仲 似英軍當年 話咩添？統一 首先即係而家唔講細故仔， 好 細故仔一陣慢慢 講，好 就係講。首先，頭先講咗個地域啦，大家有一個概念啦。東部戰場，所謂長津湖戰役，佢嘅北部就係長津湖，南部就去到嗰個咸興港。但係個戰鬥咧就只係發生喺主要戰鬥啊，濕碎唔講。主要戰鬥發生喺長津湖向南大概一百幾公里呢條公路上邊。因為撤退咧，美軍咧係機械化部隊，有大量嘅大炮、坦克、車輛，佢車輛係數以千計嘅，冇道路係走唔到嘅。 啱啊！ 而志願軍咧就爬山涉水，靠兩隻腳，佢冇重裝備嘅，咁啊完全兩件事嚟嘅。咁呢個戰鬥，首先講咗個戰場啊，就係狹長嘅南北呢百零公里，同埋公路兩邊。幾十公里，主要戰鬥發生喺呢度。咁嗰個戰鬥嘅態勢咧，又係兩句説話講曬噶啦。我就係講長春湖戰役啊。劉蘭昌博士頭先講咧係第二戰役，佢大少少嘅時間長少少嘅。長春湖戰役咧就係美軍撞到鐵板啦，開始撤退， 中伏， 開始撤退。而呢個志願軍誘敵深入。不成功， 系 咁啊！ 追 擊打 系啦， 時間 系 頭先講完地域就講時間， 十日 係1950年11月25日， 系 呢個長春湖戰役開始打，唔係聖誕，11月25日。 哦，11月25日， 一直 打到12月6日。 佢呢個戰役係一種乜嘢打法咧？係就係志願軍用呢個穿插包圍， 係 圍攻， 嗯。 而呢個美軍或者聯合國軍咧，係以突圍、突圍撤退。啊，按照美軍即係比較粉飾嘅講説話咧，話我哋唔係撤退，我哋係進攻。點解咧？佢係突圍，佢每次都要進攻，打破呢個包圍圈，而且要打破路上志願軍嘅重重攔截。 嗯， 因為志願軍係不斷包抄啊，佢係攞只腳走贏輪。點解咧？因為即係輪你要道路啊 嘛， 而且你受包圍、受伏擊啊嘛，咁啊仲破壞橋梁啊嘛，咁志願軍咧就以輕兵，真係輕兵，冇重武器，咁啊爬山涉水，包圍，即係將呢支撤退嘅美軍分割包圍喺六個地方，呢六個地方。發生六次突圍，六次戰鬥，從北到南咧，包括新興里、下揭爾里、柳潭里，等等， 即係頭先我講呢三個就係最大嘅包圍圈，裏邊係最多嘅呢個美軍。 嗯， 咁嘅戰鬥就係咁噶啦，即係從北到南一路一路包圍，想將佢全部食曬。但係美軍就抵抗，即係突圍。 嗯， 而且滾雪球越突圍就越大。 係 個雪球最後滾到你食唔喐啦，佢就上船走佬。 係 即係整個戰爭咧。如果按客观的讲，志愿军呢次是一个胜利， 是 但是惨胜， 惨胜 啊！刘博士 非常惨， 刘博士讲啦， 死十倍人啊嘛！ 即系我已经交代了个时间、地点，形式战斗，大家有一个咁嘅概念。咁而《长津湖》呢个电影咧，只系呢个规模甚大的战役当中一个细部，一个细部， 即其中一次，其中一次 太细啊，一个连队啫嘛， 系 嘛， 系一个 好细。 包圍就 唔緊要， 即係有啲好多都講得唔啱，即係話冰雕連有啲話三個，有啲話一個， 係啊， 其實咧就嗰個。 但係講起呢個名都好淒涼，係 啦， 劉博士，咩叫冰雕連先？你解釋俾啲聽眾知。 我咧就係當初咧，我睇咗好多資料嚇，有啲咧就話係著單衣，其實睇翻好多咧都係有薄嘅棉衣， 都冇用。 薄嘅系，梗系冇用啦。 啊、 我去过大庆啊，零下卅度嘅时候，我着咩啊？我着一件棉衣，外面着一件大衣，仲冻到咩咁？真系哦，真系。 你系边年去噶？ 八几？ 最近定系好耐？ 六八年。 哎呀， 嗰啲怪之得。怪之得你話著棉衣咁寒酸，一定係皮啦，最恩珠嘅都係羊皮啦。 我去到嗰度， 棉衣你死硬。 我去到嗰度，馬克冇被冚嘅，喺大慶零下卅度冇被冚。 咁點啊？ 佢間房咧，嗰個牆咧係成一尺厚嘅 火牆， 嗰啲嚟啦。佢裏邊咧就開曬啲天然氣，其實佢就裏邊就好亂。但係你一出去咧， 哇！ 屙尿咁屙出嚟就滴成冰，就係咁啦嚇。就係，所以我後來我諗到咧，即係話，你話你任何人喺嗰個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或者有啲人誇張到話四十度，我諗 四十二度唔係誇張係真嘅，但係唔係全過程， 係咯， 係有一個即係冰雕嗰度， 係 真係就 冰雕， 即係四十二度咧，我就未試過， 即係 三十五度我就試過， 即係佢嗰個冰雕連咧，個意思就係話凍到咧凍僵曬呢個冰雕， 唔 係 即係全部啲屍體係硬嘅， 係啊， 硬曬嘅。 硬骨骨嘅， 啲手同啲槍全部凍埋一齊嘅。 係啊， 其實嗰陣時嗰陣寒風突然間嚟到之後，你就 冇呢個，你其實就已經伏咗喺度，因為最主要就話志願軍咧就喺夜晚嚟攻擊佢啊嘛，伏擊佢啊嘛，咁你實係即係 埋伏 喺度，趴喺度等美軍經過咁咪打佢啊嘛，咁結果咧即係凍到咧自己變咗冰雕。 佢幾個地方。出現呢啲慘劇，一個死英嶺，一個死英嶺，死英嶺就喺呢個戰鬥嘅開始，係比較北方嘅地方，啊，咁本來埋伏住大概一個營嘅部隊，一個營起碼可以阻佢有排㗎啦，咁啊後邊嗰啲大軍就上嚟㗎啦，就完成呢個再次包圍啊嘛，但係死英嶺嗰啲咧就未到冰雕，但係全部凍僵咗，係打唔喐啊！即係美軍開始， 掹雞都掹 唔到。唔係啊，你隻手指凍僵咗啦嘛， 冇曬感覺㗎啦，我諗。 冇辦法，咁都係冇得喐。 你去過？ 其實美軍啊，都凍傷咗萬幾人。 係，因為我睇美國嗰邊嗰啲咧，即係已經 佢個裝備咁好啊，有咩真係有皮褸啦，有汽油爐啦， 唔係佢即係點嗰啲啊， 又有嘢食啦。 最緊要唔係露宿，係有帳篷。嗰度緊要啊嘛！你話齋一陣風，咁佢有帳篷，隔咗嗰陣寒風。 咁啊， 第一 係 有帳篷，第二咧係裝備，從帽到衫到鞋，晚晚都可以換物，換鞋墊。 係嗰個好緊要啊！濕曬， 你行路實濕噶嘛，有汗啊嘛，濕咗。如果你成晚都係咁，我哋喺北京都試過啦。嗰陣時困難，嗰陣時啲。即係暖氣唔夠，到天光只腳仲係凍嘅， 佢即係腳趾仲係硬嘅。 咁你生凍瘡嘅喎會。 即係生凍瘡係普遍嘅， 必然嘅， 冇乜人唔生凍瘡嘅。 係 唔係？係生咗以後點樣辦？ 係點辦 咧？呢個係最大事啊！ 呢個咁你有佢流咯，冇辦法。 咁啊，搽啲油咯。 先頭講 一次。咁啊，聽晚第晚一凍又嚟過咯。 總之你冬天你就係手僵腳僵。係 啊， 即係我講緊。零下42度是怎样我没法子形容，但是零下30几度我试过是什么情况呢、 嗯、 你冲杯面冲这个方便面 一倒热水 滚水冲下去然后你拿筷子插进去捞啲面起身 就直晒了 即刻可以定住 即是硬晒了变成固体了、啊、 如果42度呢 是什么情况呢、 嗯、 是你在厨房拿一盆滚水 系 唔系热水系滚水，然后向天一泼 就变咗冰啦， 咪跌落嚟嘅全部系冰粒。 嗯， 所以你咁样嘅情况 系， 你唔好话喺冻一晚， 嗯， 你就算冻一个钟，你已经系冻僵咗啦。 咁啊系，我睇美国嗰啲老兵咧，即系已经访问啲老兵都八廿几岁噶啦。即係講起咧，幾乎想喊。 係， 佢未試過一個凍到直情覺得個身體唔係自己嘅。吓、啊，即系 冇知觉啦， 冇啊，完全冇晒知觉。 吓、啊，你仲要谂到嗰啲惨啊！头先我讲志愿军点解能够攞靓只脚走赢车辘咧？ 系 就因为佢系轻兵。 哦，佢唔使孭咁多嘢。 唔系佢即系食物、弹药呢两样系最重要嘅。呢两样嘢都孭唔够，所以大部分志愿军咧系喺肚饿嘅情况下， 再咁冻天气， 同埋。几日几夜，起码几日几夜，甚至十几日系冇热嘢食。所谓一把炒面，一把雪，你讲起嚟就好似吓 好 乜 嘢， 真系诗啊！ 听只歌先啦。咁啊，呢只咧今晚拣咗两只都系美国南北内战嘅时候嘅歌，呢只就大家都好出名噶啦，就系《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吓。咁啊，一阵十一点之后，我哋翻嚟继续再讲。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He is tramping out the vintage where the grapes of wrath are stored. He hath loosed the fateful lightning of his terrible swift sword.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 Glory, glory, hallelujah. 府会就哪些土地提出申请。曾任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的黄远辉提到，当时小组进行公众咨询，大部分意见反映如果有其他土地选项，不想触及绿化地带和郊野公园，除非在没有其他的选项下才可以研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81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0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3.28，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6，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71美元，卖出1758.58美元。天气方面，受干燥东北季候风和热带气旋圆规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狂风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广东广西， 好啦，今日系11号，咁啊110年前咧，武昌起义啊，咁呢个武昌起义系辛亥革命嘅第一枪，咁啊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嘅等等嘅革命党咧，喺佢哋号召下，十几个省咧就以独立嘅形式反抗清朝，咁啊动摇咗清朝嘅根基，跟住咧喺北京。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军阀集团呢，就直头借这个革命党的声势向清廷逼供，最后呢清帝就宣布逊位，基本上辛亥革命呢就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独裁的这个制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面呢是非常隆重的一笔，但是呢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就余毒未消啊！一个呢就有袁世凯的1915年的伏辟帝制，还有呢大家比较少提起的1914年孙中山成立了这个中华革命党，他的制度呢就是党魁独裁制，大权独揽，所有党员无论高级低级都要宣誓向孙中山这个党魁一个人效忠，绝对服从命令，还要签字打手指模宣誓，还要决定呢所有中华革命党的大小职位的武力都是孙中山一个人控制的，他真是一言九鼎说了算，还要决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呢要这个实行军政训政这两大历史阶段，最后才实行这个宪政，用宪法还政于民， 咁啊，几廿年后咧，啊，中国有啲领袖咧，仲系好中意做万岁嘅，所以真系革命未成功吓，同志仍需努力。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有冇发觉，我哋已经嚟到一个每日我哋都会碰到大大小小嘅烦恼，眼泛泪光啊！大家好，我系罗乃圈。 究竟点解孩子要 当中我最喜欢嘅故事咧，就刚刚好系正系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嘅所在。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提提大家啦，天文台仍然发出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咁啊，每次翻嚟都要讲一次噶啦，我一路到听日都为止啊。好啦，今晚我哋讲长津湖嘅电影战史吓，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盛、罗兰章同埋马恩赐嘅。 呢一仗真系好值得讲， 系 因为咧，你无论志愿军损伤几多人，佢事实上真系。打敗了美軍，咁大家都知道美軍嗰陣時1950年係協助二次大戰嘅全勝，唔好講歐洲啦，歐洲太遠，亞洲人就記得，喂日本仔咁猖狂，大東亞啊就係、是、俾美國夾生嚼佢，而且咧你而家邊個同我講，唉、哎、美國佬怕死嘅，咁啊唔該你去睇睇。唔係長津湖，睇睇硫磺島，睇睇沖繩島。 祁連伊是富伯嗰，唔係祁連伊是富伯嗰兩套真係睇得好，即係叫 Letters from 咩啊嘛？呢個硫磺島戰書。 你一進攻嗰一方， 係 有五倍嘅兵力， 係 十倍嘅火力， 係 居然傷亡仲大過守軍，係係。咁你 喂係咪進攻嘅多數都係咁嘅？ 唔係喂，人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是 第一，你打緊嗰度係佢嘅地方，佢嗰啲人民都跟住跳海嘅，係嘛？地利人哋喺度經營咗幾多年，老鼠挖窿都挖咗咁多年，你係等於赤身裸體攞條命去衝，人哋就踎喺個機槍巢裏邊。你如果覺得硫磺島即係啊美軍點解咁差㗎？你再即管睇下緬北戰役，你睇下。中华民国嗰啲军队 系 九个军，打一个联队， 系 其实嗰个联队咧仲唔系全体嘅，只不过系一个大队多啲嘅啫，即系九个军打一个营，吓20万人前后九个几月， 系都打唔到， 死伤系20倍， 系 咪最后仲唔能够全歼？ 哦， 仲俾佢走佬， 系 因为佢有一样嘢。日本仔咧，好抵死嘅。佢每一個聯隊啊，即係其實係團，即係聯合個聯啊。佢每一個聯隊，佢日文寫連噶， 係啊，連埋個連埋，係啊，係啊，係啊。 每一個聯隊成立嗰陣時，係由天皇親手授旗嘅。 哦， 咁呢支團旗咧係唔可以冇嘅。 係， 如果俾人繳獲咗，就大禍啦。 係， 抗戰八年，我真係見唔到有邊個能夠繳獲日本仔啲團旗。 係， 你如果係冇咗團旗，番號取消。 係， 即係你所有，因為日本仔好過癮嘅，佢一個師團又好，一個聯隊又好，佢全部係嗰度當地人嘅。 係， 中國就絕對唔准有呢啲事情發生。 驚你咩？ 哇！撈聲咁仲得點？我點？ 全部都係子弟。 點指揮你啊？佢唔係喎，佢仙台師團就仙台師團喎。 就冚唪唥大家識嘅，鄉里嚟嘅。 你如果取消咗個團旗咧，係整個地區嘅人嘅羞辱。 係 啊，好，嗰啲扯遠咗啦，就講呢個美軍今次佢。我睇咗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一個軍事學院嘅教師寫咗一本書， 係 相當中肯嘅。佢話，即係美軍今次嘅撤退咧，佢可以作為戰例， 係 即係撤退係點回事呢？ 是 首先要突破包圍圈。 嗯， 比如講我由呢個柳潭里突破包圍圈去到呢個下竭雨里， 係 廿公里嘅啫喎，廿公里啫喎， 你零下四十度啊，馬老師， 你步步驚擊， 係啊， 步步驚擊，步步艱難， 係 佢，所以佢係進攻前進嘅，佢唔係走佬嘅， 係 如果走佬俾你追擊嗰啲係另外一種打法， 咁啊死得啦， 啊佢係喺北方嗰個營裏裏邊，準備撤退或者突破或者你話逃跑都好啦，走到去南方嗰個營裏，呢個過程咧係一個好複雜嘅戰術過程嚟嘅。佢複雜在邊度咧？ 係 你要有人肯死，即係你邊個做後邊嗰個先，即係你嘅主力部隊離開咗呢個營裏冇掩護啦， 係 佢仲堅持喺嗰度， 係 佢攞火力攞炮火， 係 嚟到斷後啊！ 哦， 四野有好多啦嚇， 但係即係美國喺呢幾次突圍柳潭里、夏歇爾里、新興里等等斷後都能夠全身而退， 嗰度犀利 啊！ 不過佢裝備好， 你就要睇到佢美軍嘅裝備咧。最緊要係空軍，因為其他有得比，空軍冇得比。你根本天上面全部係佢嘅，一個天空你一啲都冇。 係 咁，佢可以點咧？ 叮叮白冷炸。 嗱，講個小故事，劉博士你分享一下啊！即係我諗你都未聽過嘅。 係 喺打呢個所謂長津湖戰役之前。麥克阿瑟是坐住小型飛機，沿住鴨綠江走咗一輪嘅。 係， 佢即係劉博士頭先話呢一仗第二次戰役係先退後進嘅，志願軍嚟講。 係， 佢想誘敵深入，將呢個美軍嘅大部隊引到鴨綠江邊先砌你。 係， 咁啲有啲將領已經聞出味道啦，唔對路喎。 係嚇，佢咁 easy 嘅。 唔係，因為第一次戰役咧，大家仲完全摸唔清頭腦。 嗯， 因為規模好細。 係， 你話美軍打到鴨綠江邊，呢個係一個假象。 嗯， 事實唔係嘅。 係， 事實係仁川登陸以後咧，聯合國軍已經將呢個北韓軍隊完全打碎曬啦。 係， 佢傷病員咧轉移去東北。 係。 留下兩個師的殘部，就退到去東北，這個蘇聯和中國的邊境，又是準備走的了。就是斯大林說，如果中國不出兵，你今天成就去東北成立個流亡政府咯，講係咁講噶嘛。呢條料我諗美軍都收到啊嘛。 係係。 咁呢場仗應該係咁， 已經插完啦。 仲有聖誕節翻屋企啦。 有。 所以美軍佔領咗平壤以後咧，佢大部隊係唔接近中國邊境嘅。 係 嗰五十公里，韓軍你哋去收拾嗰啲遊擊隊啊，嗰啲殘部，然後建立你嘅邊境線。 嗯， 所以第一次戰役打嘅呢班友， 係 即係呢啲，因為佢分散曬啦， 係啦， 佢分散喺幾百四百幾公里嘅國防線上邊。 係。 你打佢架執豆咁啦，你點知佢係二十萬大軍殺過嚟嘅啫？ 係 咁，所以輸咗第一仗以後咧，馬克阿瑟仲唔相信？ 嗯， 佢話你哋捉到嘅係中國人， 係 你分得清係中國人、韓國人咩？乜你唔知韓國裏邊有三個師係中國人咩？ 係 嚇冇話你知啊？ 啊 係嘛？即使中國人過嚟咧，都係啲小部隊， 嗯， 唔使驚， 係 繼續進攻， 係 所以。他在11月25日之前呢，他下令是繼續進攻的。 是啊是啊。 他說我坐小型飛機100米超低空 看過了， 巡了一圈，我都見不到大部隊。他當然見不到 了。那些日頭不出來的嘛。 即現在說很多人說長津湖呢，是很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一樣東 西。是怎樣呢？ 即是六一師做什麼要去長津湖？ 嗯， 海軍陸戰隊第一師。 第一師為什麼要去長津湖？ 嗯， 因为佢嗰度有一条简易公路， 嗯， 直通咩咧？江界， 嗯， 江界咧就系姓一条江界界呢个界碑嘅界， 系 呢度咧就系、是、金日成退到去嘅老巢， 系 人哋六一师就想去捉金日成噶 嘛，唔系谂住同你打仗噶， 就系佢谂唔到你九兵团， 係三軍成十幾萬包翻包過嚟嘛？呢個完全係 美國美國，我睇美國嗰啲紀錄片，最初佢唔知啊，佢只係見到咧，佢哋係叫人海啦 ，human wave， 佢係一浪一浪咁冚過嚟，究竟對方有幾多兵，佢哋真係唔知道，即係前線啲士兵冚唪唥都唔知道。 同埋你搞清楚，九兵團嗰啲兵啊，著嗰啲衫啊，好多都著朝鮮衫嘅。 哦。 系啊，真系啊！你朝鲜嗰啲咧，就着苏联衫。你睇佢嗰啲军官，全部系马裤、大裤浪， 系 长筒马靴都唔知几威。 九兵团咧就全部都系南方人，江浙人， 江浙人，快死啦，仲唔挨得？ 本来准备去打台湾嘅，突然台湾打唔到， 跟住即刻 转到去北京， 架火车突然间上咗去北上。 而家上到去嘅时候，大部分。團以下嘅都唔知道要去朝鮮， 又係唔知嘅 保密啊嘛， 都唔知。 因為我哋志願軍過去嗰陣時候完全唔用中國人嘅， 係 佢 嘅番號啊，其他乜嘢都 冇曬， 全部著曬扮曬朝鮮人啫， 係啊， 扮曬朝鮮人。 當時四野嗰啲38軍、39啊、42軍嗰啲係四野嘅。他哋長期喺東北生活，即係有東北嘅厚棉褸啊！ 係啊， 即係你呢邊南方嗰啲咧，九兵團嗰啲咧，好薄， 但 係薄英英啊！ 佢係咪即係因為要隱蔽，所以點解要派呢一支兵去咧？我就係始終 考慮量啊，全國調 啊嘛， 全國 調啊！你 咁都係啦，點解 最精英嘅佢呢個係比較精鋭嘅部隊嚟嘅九兵團？ 有兩個問題，有兩個問題一定要靠今次講清楚。第一就係所謂抗美援朝。我哋唔去分析佢係點樣一回事。我只分析抗美援朝，毛澤東喺下呢個決心嘅時候咧，佢應該係。或者话唔懂，或者讲系无视。国际法。 哦、 你金日成派人送一封亲笔信，中文噶、哦。 系 亲亲 就识写，佢识写识 啊。 胡志明都识啊。 一个亲笔信求救。 咁 你求救，我就算应承你。一个咁大嘅国家大事，中国如果出兵嘅话，佢系面对美军咁强大嘅敌人， 系， 仲有 名义上 佢要放弃咗一个和平建设嘅国际环境，佢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咁啊唔系讲少嘅，联合国真系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系侵略者嘅，咪首先韩国人告状啊嘛，话你打我啫。你將我打過三八線，仲要佔咗我首都漢城，我冇佔你喎，係嘛？咁毛澤東即使係要出兵，後尾出到130萬大軍嘅喎， 最高嗰時好似去到200萬， 死幾多人，嘥幾多錢都唔在話下啦。 係 咁，我哋係咪要有個書面上面嘅協定啊？ 係 即係我落咁大重皮，你應該做啲咩事？我认为最简单的不是说你给多少钱我钱买到人命吗而是你最低限度不是物质而是你要给个情报我你要告诉我那里30多度零下 地图都没有啊你还给情报、 啊、听说有个分田迷了路添、啊、 迷路是多情况的不是一个半个 是啊因为那个地图不啱啊 你点解 是日本仔画的不是朝鲜人画的那地图 点解彭德怀去到建金日成那时候你不问他拿这些东西不要讲地图唔该，你派向导 系， 你系咪应该派向导先？ 每一支军， 仲有一个你劳动党喺北韩统治咗5年，你基层全部有党组织嘅， 系 吓 散晒啦嗰次， 喂散晒你仲有人喺度啊嘛？ 系啊， 美军撤退嗰阵时啊， 系 后边跟住几千北韩难民，最后喺 点止啊？俾佢佬话10萬啊！ 最后喺咸兴港嗰度，跟住上船嘅北韩人系93,000人啦。 系啊，嗰啲 咁啊，证明呢度 嗰啲人都唔系忠于你嘅啫。 哇！我统治咗咁多年，呢93,000人里面有咁多党团员， 系 你唔向中国军队提供啲情报？ 嗱，两件事，第一件事咧，美军喺仁川登陆之后， 系。 打散曬北朝鮮軍隊，北朝鮮軍隊咧 是分散的打游击的撤退，即大家你分散逃命各自东西的， 不是打游击啊，就直头就 走得快， 即成建制冇，即建制冇晒噶啦，你团不团，连不连，有咩咩更加唔好讲师团啦，即就所以你又根本你 冇晒啊，冇晒。 咁第二件事咧，彭德怀去见呢个金日成啊，金日成仲要有要指挥权啊。他说你坑跟战军你是 被我 指挥。你指挥啊 真是。 死了 这样就死了。被他指挥可能还死 了。这样就证明毛泽东决定出兵的时候你要三口六面讲清楚。我来帮你，你是不是百万苏军打东北的时候被指挥权中国人啦、啊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真是开玩笑啦、 啊。你怎指挥得到另外一支军队不、 啊、 可能、 啊。你识不识 啊, 啊你都 你一路上、啊、一路上你仲有这么多朝鲜人在这里嘛、 啊啊啊。 你就算九万三跟了走佬、啊、他当地仲有很多人的嘛。 啊、为 什么你即是北韩不向我们就算你提供不到武器装备、 啊、 你提供啲。啊，寒衣 系、 啊、提供啲粮草， 系 你唔使有好多志愿军部队系饿三日三夜系冇、啊、得食、 啊，水都冇饮啊！啊，唔好话咁啊食啊！ 咁你嘅战斗力梗系下降啦。 其实佢 你俾啲热嘢食都争好远啦，我哋话 热嘢， 北朝鲜仲有两千万人噶， 吓吓 吓，嗰人一千万， 千几万啊嘛，咁你千几万，你千几万养一百万。都可以養啊，十個養一個啫嘛。 你起碼大下爐啊， 係嘛？即係你連地圖都錯，真係得 完全唔理哇！你同我去打， 打完就俾我就嚟接收係嘛？ 彭德懷仲好客氣啊！打到平壤嗰陣時啊，等等打走咗美國佬啦，咁啊等啲北韓佬入城，我唔同你入城， 梗系嗰啲系你嘅人品。 但 系 仲有一样咧，要讲清楚，我唔知呢个长津湖嘅电影咧，佢对呢个美国空军嘅优势嘅描述系 咩？系唔知啊？ 佢系一路炸， 系 一路炸，见到大部队就炸， 系 所有需要炸嘅桥梁全部炸断， 系 佢曾经咧即系二十军啊，喺70公里之外。自私就命令他去增援，冇办法，白天走，炸， 即系 损失真系好惨重，因为你是大兵团啊嘛，上万人噶嘛，佢睇得清清楚楚，仲唔掠你？ 佢都唔使清楚啦，总之见到唔系自己有嘅，但就掉啦，佢炮弹多啊嘛， 所以仲有一样嘢咧，大家系执咗芝麻就漏咗西瓜， 系 就系、是。长津湖战役开始嗰一日，又系大日子， 系 11月25号， 系 毛岸英炸死， 啊， 咁啊，大家都留意到，哇，呢日吓大件事，但系你唔留意到，根本就系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毁， 惨啊！喺边度啊？嗰阵 吓喺个 库仓啊， 喺个矿窿嘅外边， 系 有好多屋，即系本来矿工住嗰啲屋。几十个呢个凝固汽油弹掉落嚟，全部屋炸晒， 系 即系后尾啲人去睇，连铁路都炸埋， 梗系啦，佢都唔理你咁 多。所以即系唔系话死一个毛岸英嘅问题，而系即系美军喺作战嗰阵时，佢瞄准嚟炸你嘅指挥所， 系 实揾到噶。 系 点解咧？ 制空权 唔系你发电报啊嘛，人哋啲侦察，咦，嗰度零舍多电波嘅喎， 就炸嗰度， 炸硬啦， 佢都唔知你系乜嘢， 唔使睇， 唔理啦，炸有嘢就炸。 而家炸得特别准嘅，因为你有导向啊嘛，啲电波导向。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听今晚第二只歌啦，就《红楼梦》嘅《好了歌》啊。 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对草木了， 人都想身体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之恨聚无多，积到多时眼闭了，眼闭了，眼闭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圆规将会在晚上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将会发出三号强风信号，会视乎当时风力变化，或者在明晚至到星期三初时可能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做好准备。跑马地乐活道屋苑比华利山上星期五发生棚架倒塌，导致一名女工死亡。劳工处表示，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处方会继续派员到该建筑地盘跟进，直至安全情况得到改善。如果发现地盘有不符合职安建法例要求的情况，将会依法处理。另外，劳工处会尽快在网页发放意外的职安警示，同埋透过电子邮件提醒物管业界、承建商同棚业商会、工会同埋安全从业员等必须要采取的安全措施，以避免棚架在强风下倒塌而造成意外。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全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无病征。本港累计12268宗确诊，新增患者由27岁至到75岁，其中两个人由巴基斯坦抵港，两个人来自菲律宾，其余三个人分别由肯尼亚、黑山和美国抵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早前确诊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的机场货运站员工，他工作地方的职员休息室内一个微波炉手柄的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曾经触碰涉事微波炉的员工要强制隔离检疫。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个样本的病毒量低，认为很可能被这名确诊员工污染，建议公司关闭涉事休息室并再次消毒，中心会再次采集环境样本，确保已经彻底消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98点，上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9点，上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13.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6，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8美元，卖出1758.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初时天晴干燥，渐转多云，稍后有狂风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狂风，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嘅新闻简报完毕。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记得啦，咁啊天文台继续发出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大家做好防风准备噶啦。咁啊直播室咧有刘兰昌、马鼎盛同马恩赐嘅，我哋继续讲长津湖。 倾紧水门桥咧，我都有两句说话讲讲。 水门桥一定要讲， 即系呢个水门桥咧，其实唔系有啲片整咗一个好似桂河桥咁嘅桥。 冇咁靚係嘛？ 唔係嘅，即係水門橋咧，其實佢係一個水電站， 嗯、 一個水庫嘅水壩。 係 水壩咧，佢有嗰啲出水口。 哦， 佢 係、哦、即係呢度咧好得意喎！即係如果你因為美國嗰邊咧就唔係叫做湖嘅喎，佢長春水庫嘅喎，即係佢嗰個係一個水塘嚟噶嘛。即係佢即係唔係一個所謂大自然嘅湖啊嘛！而家即係我哋中文就係叫長津湖啦，就係、是、一個湖啊。 長津湖確實係一個湖， 係，但係又變咗水庫。 除朝鮮半島最大嘅一個天然湖嚟嘅， 係。 但係我講緊呢個水門橋咧，係喺佢嘅下游。 哦， 下游嘅一個 水 壩，係水壩， 係。 佢個水壩咧，一邊就係、是。汪洋一片啦， 啊、 一片一边就系出水口啦， 系啊系啊， 佢系一组巨大嘅水管， 嗯， 即系钢筋水泥嘅巨大嘅出水水管， 嗯， 个桥咧系铺喺呢个水管上边嘅、 哦，就俾车行。 所谓三次炸位咧、嗯，都系炸位呢个水管上边嘅桥， 系、嗯 嗯。但系咧，啲人以为即系我如果。即係炸毀咗，咁美軍就通唔過啦，可以全部食曬佢啦。 係 唔係嘅？你可以食曬佢啲武器裝備，哦、人係食唔到。點解咧？個水壩有一條行人道，冇炸毀。你如果炸毀佢，就炸毀水壩咯。 係啦，係啦， 就大件事啦。咁、啊、所以佢炸毀嘅咧係係車輛橋。 嗯。 咁而美軍喺日本即係。 即刻 火速訂購嗰啲預製件啊！預製件咧係橋面，係 鋪上 八個橋面，嗯、其實佢有兩個橋面就夠啦。佢俾足呢個損耗率嚟， 係 空投八個橋面。 嗯， 咁呢八個橋面搭成咗以後咧，坦克都去過，嗰、 啊、 啲車啊更加唔使講啦。 係啊， 咁啊過下咧就損壞咗。就唔知點解就損壞咗佢嘅木製件， 嗯， 咁啊變咗坦克可以過， 嗯， 但係吉普車過唔到，因為個木製件壞咗啊，咁點算咧？ 係 就美軍即刻就再改裝， 嗯， 其實佢個木即係鋼製件啊，係分兩個啊嘛，你坦克係兩條履帶啊嘛， 係啊， 車又係前左右兩邊輪啊嘛， 係啊， 佢將呢個鋼鐵嘅軌咧，將佢拍埋啲， 嗯， 即係坦克咧可以問問攞裏邊嗰度過，而車咧可以問問攞外邊嗰個碌過，係五公分嘅啫。咁、嗯、你諗，即係坦克嘅履帶幾寬，同埋車嗰啲碌，啲大卡車、 嗯、 拉炮嗰啲大卡車。嗯佢就係五公分，所以呢個過嘅過程咧，佢一個預製件係一噸一啊嘛，係攞呢個大型運輸機大降落傘掉落去啊嘛，咁有啲掉壞咗，有啲啊掉咗去志願軍嗰度，咁啊總之佢執齊有四個可以用， 係 啊就搞掂啦。 哦， 所以呢個大家要搞清楚，即係美軍嗰個機械化程度喺。後勤保障上面， 嗯， 啊，即係志願軍司令部嘅呢個後勤司令洪學之，洪學之， 係 佢就總結出一條， 係 佢話美軍一個戰兵， 嗯， 由七個後勤 嚟 保障嘅，保障，話志願軍係一個後勤 保障 七個戰兵都未夠，即係都未夠數。 系， 即系一比七我都攞唔出嚟。 系， 所以即系个战争其实输系输喺即系 装备啊， 后勤都唔系装备。 其实咧， 输喺后勤。 即系我睇翻啲资料咧，志愿军中都有啲比较聪明嘅。 系 嗱，第一即系就后来做到国防部长嘅迟浩田。 嗯， 迟浩田咧，佢个脚冻亲。 嗯， 佢咧就係識得攞雪去搓，攞雪去搓啊，搓翻只腳，搓翻興佢啊。 哦， 但係有好多咧， 浸熱水 就係浸熱水，一浸熱水就成只腳冇咗。 哦。 就變成咁， 你即係等於凍肉啫嘛，解凍要攞凍水啊嘛，攞冰水啊嘛。 因為相對地，你凍水都係熱過嗰個冰嘅嘢好多噶啦。 唔係你要純粹漸進啊， 係冇錯冇錯。 要搓興佢，搓翻嗰啲血，等佢流通啊。 你一 碌 落去就 浸佢， 啪一聲斷埋啲。 另外咧，就第二件事咧，就係八十九師。 嗯， 八十九師佢個師長咧就好叻，佢話。你啲兵咧，全部個耳仔啊，冇護仔，冇一護呢個鼻嘅。佢叫佢大家將嗰個棉衣嘅前邊咧，就割咗出嚟，我嚟做護仔同埋護耳。 哦， 佢個師咧凍傷凍死係最少嘅。 哦， 嗱， 即其實都有。 你冇嗰啲裝備就要自己討伐上馬啦，正所謂。 你想辦法嘛？ 係啊係啊。 你睇抗日戰爭嗰陣時，國軍制式嗰啲軍帽啊。 嗯嗯。 大家都應該有印象嘅，林彪都戴過，行德懷都戴過。嗰啲帽咧， 係唔 係 有兩塊嘢啩？ 耳仔反上去咧，喺個額頭嗰度係兩粒紐噶嘛，兩粒紐上面先係國民黨黨徽啊嘛，或者講軍徽啊嘛。嗰兩粒紐如果反落嚟扣起嚟咧， 係 啱啱 就冚住， 唔係扣下邊嘅，扣嘴嘅， 扣嘴哦， 係啊。 所以呢個 唔係嗰啲日本兵，我哋細路仔睇嗰啲漫畫，日本兵實有兩塊嘢嘅，即係 日本兵嗰啲四塊布係喺後邊嘅， 唔係咁可以反過嚟笠住耳仔 嘅。即係唔係嗰啲喺後邊嘅，即係戰軍咧。 嗰啲有咩用咧？ 嗰啲係戰國嗰陣時嘅盔甲嘅遺傳嘅模式， 即 係其實護頸。护 颈，实用性其实唔系好高。 都有嘅，可以做绷带啊， 飘下飘下， 嗰块布即系受伤。 因为僆仔睇嗰啲财咩财叔啊，实 系 画嗰啲画嗰啲日本兵啊嘛，成日都唔明点解佢个日本兵要咁嘅。 佢另外咧就系战军咧，即系后嚟啊，即系先头讲红学字啦，就知道打后勤嘅重要性。 系 咁，仲系其实咧，当时系有啲指挥员咧系唔锡兵嘅。 哦， 即係石兵同埋唔石兵嘅指揮員係好差好遠嘅，因為你而家中印邊境 係啊係有你啦。 中印邊境點解解放軍能夠贏印度兵啊？ 係 解放軍有單兵制養器，即係一人可以孭一個可以吸到氧嘅。 哦， 你印度有冇啊？ 哦， 你去西藏旅遊都有個俾你啦。 我當時。去查西安有個叫養元嘅公司啊， 係 將嗰啲所有嘅單兵，即係好似一個水壺咁嘅，就可以做啦。 就係養氣嚟嘅。 你海拔4000到5000，邊度仲有氧啫？ 係啊係啊， 你邊度有？你冇氧你點打啫？真係係 啊，唔夠氧氣啊，係啊。 所以你呢個解放軍同埋印軍咧冇得打。 又系 就系呢样嘢， 又系装备嘅， 即系都系后勤，即系你对后勤重唔重视 啫？ 唔系都要讲脑筋嘅，好似阿刘博士话斋，即系你有脑筋制造到嗰样嘢，系对个兵有用啊嘛，系嘛？咁同埋对佢嘅心理都好好嘅，即系呢样嘢，佢舒服啲，打仗都好啲啊嘛。 其实大陆有时有啲宣传咧， 系 有过分，就话啊啲兵啊唔怕苦唔怕 啊 咁啊。 问题你点解要佢苦咧？我就 系啊， 冇必要噶嘛。 呢个嗱，你譬如讲啊，原来大陆嘅坦克车里面冇空调嘅， 系 你而家要装空调嘛？点解要装空调咧？装空调你个兵挨得住嘛？唔系呢个 舒服好多， 里边高温40度，你点啊？ 仲有一样，啲兵挨得住，电脑挨唔住， 系 即系啲军舰嗰啲海军话俾我听，我哋系沾咗电脑嘅光啊， 因为你要降低佢嗰个温度啊，同埋佢热嗰头， 我哋中暑事少啊，嗰度当机就大镬啊， 打机。 所以而家 有道理喎， 中印边防嗰啲 系 哨所4000米嗰啲，里边全部系有可以存氧，可以有呢个有蔬菜有咩都，咁你先有战斗力噶嘛，即系你挨得住嘛，你唔系话成日要靠。 靠 意志，靠咩 顶 嘛？ 顶得几多日啫？你顶唔到几多次噶嘛？ 即系刘伯承咧，后尾喺军事学院批评嗰啲骄兵悍将啊，就话你哋成日开口埋口都三大战役， 系 打啲咩胜仗？ 系 话以后再打嘅仗咧， 是你哋以前未打過嘅，係現代化戰爭嚟嘅。俾現代化啲武器裝備你，你識唔識指揮先？啊，佢就舉咗呢個長津湖呢一仗，就話美軍佢喺呢個空中優勢上面咧，不但係作戰，而且係後勤同埋人性化。點咧？所有傷員後運，輕傷咧運到去南韓。重傷運去日本，屍體全部運走， 係啊， 啊，咁佢其實佢就慳翻啦嘛，打仗啊，行軍嗰陣時唔使攞住呢啲，好麻煩噶嘛， 係係， 啊，咁佢仲有咧，佢直升機係使到高級軍官咧，全部到戰場可以，司長、軍長，佢哋全部去到嗰度睇，你而家被圍嘅部隊需要乜嘢，即係我親自睇過曬，睇咗呢個地形，我指揮唔係亂咁指揮嘛，然後即刻空投，咁然後如果撤退咧，冚唪唥燒毀、炸毀，即係唔會留俾志願軍。你講過咩？八十九師啊，立咗大功，立咗大功係咩咧？搶救咗七千條毛尖出嚟，哇！大佬呢下嘢仲好過消滅幾多敵人， 仲有搶牛嘅罐頭， 嗰啲小事七千條毛巾係咪？ 毛巾好緊要㗎，唔係你淨係食炒面㗎咋，真係。 唔係韓國人開始中意即係食午餐肉都係因為呢場仗啊嘛，係嘛？嗰、那個而家好出名噶，即係全世界而家冇人中意食午餐肉噶，除咗韓國人之外。 朝鮮人開始咁窮，邊係食得起牛啊？耕田噶嘛，梗係點會食啊？ 即係等於中國以前 食狗肉佢就食 狗肉嘅，食到都冇狗啊，大佬！你以前內地邊有狗啊？揾只狗睇下都冇啊！ 即係當時我覺得咧，戰軍咧其實係對嚴寒作戰啊，係缺乏認識嘅，即係 未試過。 你未試過30度、40度咁嘅，你其實你就算係有御寒棉衣，你其實都頂唔住，即係咁嘅狀況嚇。所以你嗱，如果你係知道係咁嘅狀況會凍死人，係咁你係咪會諗辦法避免啦？係咪一定會噶嘛？ 你做咗一啲準備先咯。 咁問題咧，第二次戰役凍死咁多人，第四次戰役咪又係冰雕， 又係冰雕年啊！ 喂，你過漢江冚冷濕曬，然後咪又係冰雕。 係， 你仲係未諗過佢只係落命令，我要啊幾長時間要達到邊度？喺個地圖上咁樣，當然係非常好嘅一種，即係叫做咩？圖上作業，但你真正實行嗰陣時候，你要搞清楚，喺又凍又餓，咁嘅情況下，你能唔能夠有呢啲咁樣嘅機動性，仲有炸？ 係啊！ 咁劉博士，你知道即係呢場長津湖戰役裏面，中美兩方嘅呢個死傷人數咧，係個比例係好奇怪嘅，即係美軍咧，一般咧死一個咧就傷三個到五個，這個比例。志願軍就反轉頭。 哦， 點解？ 死多傷少。 係點解？就因為傷嗰啲救唔到啊！你想輸血，血包凍住。你想打針打唔喐， 打唔入。 係嘛？你想食藥冇水。 係。 你嚼雪食都藥嘅咩？ 係食唔到。 你想包扎創口 冇。 嗰急救包凍住，根本 開唔到， 係啊， 鈴曬。 咁你受傷嗰啲傷員咧，係即傷即包扎， 係 咁就唔感染啊嘛。咁你即傷，你跟住 真係慘啊！真係慘。 嗰啲叫咩？壞椎啊！ 壞椎啊！係壞椎。 要切咯，要割咯。 你邊有得切啫？你喺前線冇得切。 唔係即係你去，唔係你搬到去後方就要切。 已經過咗啦。 點搬啊？ 過咗。 唔係美國係直升機搬嘅喎。 係。 所以毛澤東打完長津湖就叫宋時輪。去翻國休整嘛，宋哲倫唔肯嘛，就留低。然後 你唔肯，嗰啲傷員要走噶嘛， 傷員又翻，傷員又翻到去審入。 所以呢一仗咧，大家總結經驗就係要將呢個後勤工作整好。其實即係劉博士話齋。 你要锡兵先得，你打仗嗰、那个如果唔锡兵，唔起都识锡兵啦。 不你又咁讲，你讲希特拉打入去苏联都一样 即系佢打仗咧， 即系你啲即系天气环境咁曳嘅时候咧，你喺嗰啲咁嘅地方打仗咧，我谂你唔系当地人啊咩，你真系搞唔掂。 嗱，我又睇到一个德国兵写嘅回忆录， 系佢点讲？ 即使系喺东部嘅呢个前线啊， 系。 佢哋德軍嘅補給同埋佢哋嘅食物咧，比蘇軍係好咗唔知幾多倍嘅喎。 梗係啦，即係佢有錢啊嘛。 唔係， 即係當時 雖然冰天雪地， 係， 但係佢一定有熱咖啡飲。 咁呢個爭遠啦，爭遠啦。 呢個 即 係有燒雞食， 係 唔係正餐有熱湯？ 係。 我话知你嗰啲汤咧，系薯仔，系红萝卜， 系味精汤， 系椰菜， 热水都已经好好嘅。 呢个 有啖热水饮。 中国人嘅饮食其实系唔利于作战嘅， 系咩？ 系啊！你而家我睇翻好多间军营片，佢哋食饭仲系食饭噶， 哦， 净系仲要菜噶，仲系食饭噶， 冇唔够肉。 咁你唔系 应该 你揸面包揸咩就 高糖 呢啲先出能量啊嘛， 高卡路里嘅食物， 而且系方便携带嘛， 系 嘛？你要方便携带，你到时仲要去煮热饭嗰啲，你始终系麻烦噶嘛。 煮饭根本就好麻烦。 而家能够呢个个条件。稍微能夠即係去動火嘅咧， 係 解放軍應該冇問題啦。佢個炊事車而家幾好， 而且有啲包你一拉咁啊，自己會發熱嘅。 哦，嗰啲好容易啫，嗰啲好容易啫。 喂，太空人係咪食熱嘢嘅咧？ 嚇， 即係去到太空站嗰啲， 當然食熱嘢 係啦。就係好似你話齋，佢都唔使點火整嘅，根本佢嗰個食物包裏面， 佢高級好多，高級好多。因為你講嗰啲一拉就熱嗰啲，佢需要耗氧㗎。 哦， 係啊，佢只不過就係石灰掂水發熱，係呢個原因啫嘛。 同埋佢太空站又我睇過佢又唔 高級好多， 又唔可以食咁多固體嘢嘅，要流質嘢。因為你知咧，大小便好麻煩㗎嘛。你 主要冇咗重力㗎，冇咗重力消化度嗰啲都冇咁快㗎嘛。 係啊， 呢個三個月嘅仲好啲，嚟緊嗰要六個月啦，真係。 吓，都好难挨嘅， 嚟紧要上去 俄罗斯嗰三年都系咁挨啦， 三年系天上三年，地下嘅三千年啊， 唔系同埋你啲骨诶会咩噶嘛，会缩啊松晒噶嘛，行唔能走噶嘛，所以你话即系 如果冇三年，你点去火星啊？你未够一半路， 我就唔去啦。 你话即系话人其实好脆弱嘅动物嚟嘅啫，要离开，要所谓太空移民，你真系讲咁容易。 上帝做人就做喺地球噶嘛，嗰啲地方唔系你去嘅，你有本事南极先啦，撒哈拉先啦。 所以好多太空旅游嗰啲人话：，你去咗唔好翻嚟算啦，喺太空度飘啊。 诶，搞唔掂啊！ 我翻到嚟酸都死埋。 好啦，咁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啦，基哥那些年张维基，好啦，咁听晚咧要预告一下啦，听晚咧讲艾灸啊，即系嗰啲针灸，艾好似系烧噶嘛，烧嗰啲艾，即系啲，咁飞哥咧就请嚟欧正同、袁翠莹同埋阮心阳，就同大家讲啲艾灸嘅嘢啦，咁最后一首歌咧就系呢、這个。又是南北戰爭的時候的歌嚟嘅，咁呢只咧就叫 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Boys will shout, the ladies they will dance, and that's when we're all